炫派出一号 Rock Lee 李伟俊和二号 YYY 盈盈， 他们的任务就是帮你们充满正能量。 准备好了吗？ 一、二、三，勾炫 Magic Hour。 Go Shine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Well Way Ying。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平时呢 ，Go Shine 真的是送很多好康给大家呀，但是这一次送好康不只有 Go Shine， 而且还有我这个搭档 Broccoli 要送好康。 而且这个好康呢，你非常容易就得到了，只需用你的手指 click click 两下，那就是呢来到我的 IG 伟俊22，或者是 Go Shine 的 IG。昨天刚刚上的这个 Reels 呢，请你走红毯，我们呢就跟鱼人生合作了 ，Broccoli 就用我最厉害的广东话来说出这两三句的这个祝福语呢，只要你可以听得清楚我说的是什么，在下面留言，你都有机会拿到这个财富双智力栏哦。先听听看我说什么吧。 到你好康的时间来了，因为贡炫呢和鱼人生是推出了限量的财富双智力栏，还有200令吉的红包现金要送给你哦。很简单，来猜一下 Broccoli 接下来讲的这一句是什么呢？ 马年月有生，年年博博生，好事都发生。 猜对 Broccoli 说的这个祝福语是什么呢？在下面留言。 我只知道你一直就是催人家快点生，是不是？快点生下一个，赶快生一个姐姐或者妹妹。 没有耶，反正有人在下面说我是不是在说法语。 法语 不不上都发生都发生， 就是外国人学华语的意思嘛。都 发生都发不可及， 有一点你那个 slang 有一点上、啊、 有一种法国腔在里面。可是你玩刚刚你这样子凭空听而已，你可以直接猜得出吗？如果猜得出呢，就刚刚像我说的，你立刻在我这个帖子下面留言，你就有机会赢取鱼人生推的这个财富双智力栏，还有200令吉的红包喽。 是这个活动呢，一直进行到从1月26号早上10点到1月30号中午12点呐、啊，赶快去到狗炫的 IG News 观看这个狗炫，请你走红毯吧，也记得留言起来哦。新年要到了，想要唱这个佳节感恩父母的话，现在就可以到鱼人生指定分行购买鱼人生和狗炫联合推出的限量版财富双智力栏，附送万事 Alright 酷达达的盲袋给你哦。所以今天的变就来跟你变一下，哎 ，Broccoli 的广东话真的是听不懂啊！如果听不懂的话，也代表他是一个抓磨不透的朋友啊！回来就跟你聊一下开心的事情呗，手就勾选 Beyond Trend。 勾选 Beyond Trend， 我是 Kelly 凯欣，在这里祝大家2026年马力全开，马力十足，好运加码，最重要不做牛马，大家一起 hosi 啦！也祝你们万事 all right， 酷达达。 祝愿三星空照，每一秒穿上了新衣和新帽，拍一拍美照，什么都变成奶油，给爸也有好运到，少有不走，长长久久。祝愿三星空照，没烦恼，给你一个大大的红包，带来好预兆。新一年你要加油 ，fighting fighting， 成为我心中最棒的 idol。 炫别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Ying。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ASTRO 艺人的《三星公照》。 歌炫别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歌炫别别别， 湖边、河边、海边，吼！歌炫变变变， 歌炫变变变。你身边有没有一位朋友呢？你是抓摸不透的，你根本猜不到他下一步会做什么事情。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你知道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吗？那就是有一位朋友呢，很久没有联系我，突然联系我的时候叫我去他家，结果他跟我说：“哎，我要送你这个堆积如山的衣服啊，你拿回去穿吧。”哇，我当时开心到啊！ 哎，你有这样的朋友吗？ 我有这样的朋友啊，我的朋友就是时常这样的。他有什么衣服不要穿了，或者是他买了然后他穿不下，就直接给我。 太棒了， 不是一两件哦，真的是十件、一百件、两百件都有可能。 请问是潮服吗？ 潮服也有， 哇、wow ，crop top 也是有。 哎，我觉得有这样的朋友真的太棒了。 对你省很多钱呢，不用去某宝买。 我的那个人你懂是谁？ 那个阿九卖 一件。对，阿九曾耀祖想念你啊！ 他 因为以前他还在我们台来说，真的，因为每次都会有很多厂商送他衣服。 是的。 那 Mac 跟我当时还是新人，然后就想说，哎 ，Mac。Broccoli 来来我的车，那真的是一整两大袋的那个垃圾袋， 但是在我 里面装的都是很厉害、很梗的衣服，你知道吗？西装也有， 是的， 然后那种潮服也有， 啊、 然后那种很厚的那种 T 也有，哇，你第二套，包括我现在都还在穿着他送我的衣服。 哦呦，那么的贴心啊！但是在我这里的版本故事是 什么？ 是首先 Mac 来选了先， 对，然后你剩下的贱人Mac 来就因为我有时候会迟一点点来，然后 Mac 来讲说，我先选，那选他不要的，就是挑到剩下的，然后再挑。挑了一包这样的、啊、Broccoli 就给你的，那我还傻傻讲哇好棒哦，殊不知全部都是 Mac 挑剩下的， 但是也 OK 啦，剩下的也是不错啦，管理地还是在的嘛， 确实， 对不对？ 但 Mac 也是一个捉摸不透的人， 是的、哎、啊，今天就是要跟你聊这个话题啦，回来再跟你分享还有什么开心事呗。手机歌选 Beyond Trend， 歌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宁。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Kim Sejong 的 Top or Cliff， 他的演唱会呢将在3月8号晚上的8点钟呢在 Megastar Arena 实力的开唱啦，想要购票的话可以去到 www.fantopia.io。 歌炫比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湖边、河边、海边，吼！勾选变变变， 勾选变变变，在你心目中排名 top one 的 friend 是谁呢？会不会是 Cindy 呀、啊、Andy 呀、啊、Sandy 等等之类？ 还是 Adrian 吗？你的 Adrian BB， 你的另一半的名字 ？Maybe 也可以 ，Adrian 通街都是哈巴萨马拉名字，谁都可以叫 Adrian。 所以代表你的另一半是谁都可以取代吗 ？Adrian？ 啊、 还是已经分了？ Okay, 没有、 啊、分了啊！ 我们现在不是、啊、不是没有 ，OK， 我们现在没有聊这个感情的问题。 讲到另一半你就口吃，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小姐？ 我们现在聊这个朋友的话。话题好不好？你身边有没有 不要哭了，不要哭了。 你身边有没有一位捉摸不透的朋友的？如果有的话，你知道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吗？我们就来听看这位听众的开心故事。 如果我有一个让我捉摸不透的朋友，觉得最开心的事情是因为你每次都猜不透他在想什么吗？突然间有时他讲的东西是惊喜或者是惊吓，就这个是比较开心的事情啊。不过最好是惊喜多一点呢、啊。 哦、oh, ，maybe 可能有一个朋友呢，突然约你出来。哎，在你的印象当中，朋友突然约我的话，应该不是什么好事啦。啊、可能要推销保险，他、可能要推销我什么产品的东西之类的。结果一去到，他就说我要结婚啦、这是我的红这个是我的红子 啊。对啊，我觉得这也算是一种捉摸不透。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捉摸不透的人，包括你，你会觉得他应该没有那么快要结吧？所以他应该还要先工作个几年什么？可是很久不见，突然。 然联络。 是 啊，我要接喽，我这个请你来呀、啊。二月你得空吗？二月尾那个礼拜日，我觉得这有这种朋友也是一直你不懂他在谈恋爱，你不懂他已经结婚了。你不懂他原来有一个稳定对象，也是让人捉摸不透的人、欸、 但是如果他是我不熟的朋友的话，他突然给我这个 红炸弹、 红炸弹的话，我会觉得啊，要亲咩？那个红包要包几多钱呢、啊？我又跟他不是很熟，我怎么办、啊？要不要拒绝是什么嘞？ 可是我觉得 不知道怎么办。 你不觉得我们这个世代好像轻松多了吗？感觉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结婚已经没有像以前90或80后会大请特请那种、整个礼堂没有，已经没有这样了，对吧？我发现现在新型我们年轻人是比较真的是几个熟。的周遭近期生活有在联系的，或者简单过就好，就不会大请特请。 就好像我们的 Catherine 姐， 对， 她也是在家办这 Catherine， 然后就这样子结束了这个婚礼。 你自己本身不压力，你的朋友那些也是不压力啊，我觉得 OK。 所以就让你舒服的方式就好了啦。OK， 这是很开心的事情。回来就跟你聊心酸的部分吧。选这个选 Beyond Trend， 勾选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 脱骨宝止痛贴为你呈现。New Ban 脱骨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牛板牛板牛板脱裤保质痛贴，牛板舒缓疼痛，它的弹性好，容易拉伸，用于肩部关节肌肉，是大家必备的止痛贴，马来西亚人都爱的品牌。 牛板拥有清真认证，立即前往您邻近的药房或便利商店购买。 牛班牛班，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勾选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牛班牛班。 来看我要变什么魔术给你看。 首先你会把纸巾塞进手里，然后就会吹那个手，那个手就会呼呼呼，然后就变出一个爱心来。 How you know？ 啊，因为够炫，变变变。 又选 Beyond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宁。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Taeyeon 的《沙啦啦》。他的演唱会呢，将在4月11号下午5点呢，在 Idea Life Arena 帅气举行。想要购票的话，可以去到 www.fantopia.io 哟。 又选 Beyond on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又选边边边， 湖边、河边、海边，嚯！勾选变变变， 勾选变变变。你身边有没有一位这样的朋友啊？那就是让你猜不透他到底他下一步会做什么事情，也就是呢捉摸不透的朋友。如果有的话，你知道最心酸的事情是什么吗？那就是我的朋友直接从我的家里没有跟我说一声，他是直接载我去那个云顶，就是高山那里。我就觉得 要把你推下悬崖吗？ 有这么残忍的朋友吗？Hello， excuse me， 那是你会做的事情吧？ 整辆车撞进那个峡谷。 没有，为什么我会觉得心酸？是因为我是 J 人，我不可以临时临急来个 trip 的，你要给我准备很多东西才可以上去。可能我上年车的时候我素颜呢，去到这样美的地方要打卡拍照的嘛，结果我素颜了，我一定很心酸的。 我一定可以折腾折腾爆你的。 对， 就是直接把你那个嘴巴给封住，然后把你绑在那个副驾驶。 绑架吗？ 没有，那个安全带够扣好，然后不让你动，就对付你们这一类 J 人。 可是。 这些人就会让你们受不了啊！ 对， 就临时来的一个 trip， 说走就走，然后什么都没有 prepare。 又或者是你跟我说你约我，我们去吃妈妈啦，随便穿睡衣也是可以的。结果穿了睡衣，他载我去高山了，载我去原顶，我怎样、 这个应该不叫捉摸不透吧？我觉得这个就是游乐的人呐、游乐的朋友啊， 没有吧？ 捉摸不透感觉比较像是他约你，要本来可能去山上，结果可能去之前，他就想说，我有在想，你觉得要怎样嘞？还是去泰国？然后就是不按牌理出牌啊，结果来的时候呢，突然讲说啊，其实我带了我的那个另一半来，然后我们两个一起去，然后来做电灯泡。 哦哇，为什么突然要做他的电灯泡？ 你不觉得有一个捉摸不透的朋友是一个蛮处处都是惊喜的朋友吗？ 的确 是好事、啊， 但是有时候会让我心脏跳了一下下啦，就突然间你交了一个男朋友。 哎，可是亲爱的，如果你心脏不跳，你就死啦。 不是，就突然砰砰太快了，砰太快了。 人生就是需要这种刺激，这样无聊在那边已经规划好好哪里好。 OK OK， 就是要捉摸不透。 候临时下决定，这就是个 J 人跟大 P 人之间的差别。 所以 我跟你完全是不一样的世 界，完全不一样。对于 J 人来说呢，这是一个很心酸的事情。回来再跟你分享一下这个听众有什么心酸的故事吧。舍这个选 Beyond Trend， 歌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Wellwinging。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徐佳玲、张静雯、Miki、佳慧，还有关杰浩的《你好，我好，新年好》。 歌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湖边、河边、海边，吼！勾选变变变， 勾选变变变，变的是什么样的朋友呢？你身边啊，你想一想，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就是捉摸不透的，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不知道他下一个 step 呢会是什么？如果你有这样的朋友的话，你知道最心酸的事情是什么吗？我们就来听看这位朋友的心酸故事。 如果有一位捉摸不透的朋友的话，心酸的事情呢，我觉得应该是他的心情呢应该是好像踩地雷般吧，随时都能发脾气，随时都能会开心，就捉摸不透，不知道他几时会发脾气，几时会开心。这样的人，我觉得这样的朋友，我觉得应该是会很心酸吧。 的确，可能他的心情呢就是突然转变的，现在他很开心，下一秒我分手了。好，我们现在在 trip 哦，你这么苦嘞，你这么失恋呢。 我觉得蛮可怕的，就是有那种心情真的捉摸不透的。因为我觉得大家交朋友还是以就是纯粹简单为主。 对， 如果你不开心你就讲，如果你觉得你不舒服，你想一个人你就讲，你就不要一直让朋友去猜，我觉得也是很累的。 但是有些人可能不善于就是去表达他的心事的事情，就好像我如果有什么心事的话，我真的是不会讲的，除非你问到我，那你突然问到我，然后戳中我那个泪点的话，我就会开始爆哭了。对，就是这样，我不知道怎么讲。我 没有，你现在我觉得你是不善于表达，但捉摸不透呢是可能你觉得你今天已经掌握这个朋友的性格了，但可能下个礼拜再见面的时候，哎，还是你推算已久的这个公式又被他打翻了，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或者是我觉得通常捉摸不透的人，他会给别人一种他心墙很重的感觉，他感觉他心的那道墙很厚，所以你完全不能掌握这个人真的想法。我觉得这个对友情是不太有帮助的。 maybe 是他经历过一些事情才会有这样的这一个特征吧，就是有一面墙在他前面了，所以面对这样的朋友，我觉得你应该要耐心的去跟他交往，耐心的跟他交朋友，这样呢他可能那面墙就消失不见了。 或者是像你说的，可以用你泥喷去涂那面墙是吗？刷上那一面墙。 哎，真的刷上那面墙。你啊，九九爸爸， 金主爸爸， 金主爸爸就是 Nippon Pen 啦。你知道现在 Nippon Pen 要送你500令吉的现金奖，还有就是300令吉的礼篮，你知道没有啊？如果不知道的话没关系，现在就跟你分享这个好康啊。方法是怎么样呢？首先只需要上传你家里粉刷过的而且让你最满意的一面墙的照片到这个 Instagram， 再 tag Nippon Pen Malaysia 和 GoShen， 再 hashtag 呢 GoShen cross Nippon Pen MyCNY 和 Nippon Pen 4号呢，再用创意的方式告诉我们为什么希望勾选 MC 到你家拜年，以及最喜欢这面墙的创意理由，你就有机会成为那位幸运儿啦。我们勾选 MC 还有舞狮团都会来你家拜年哦，记得把 IG 账号设置为 public， 详情条规浏览勾选 .my， 手就勾选 Beyond Trend。 勾选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d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 New Band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牛班牛班